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并且萌萌 Hello， 各位好，现在是北京的时间8:01，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这里是每天8点到9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漫游嗨翻天。各位好，我是张彤。 欢迎张彤哈，今天我们的许可残忍的抛弃了我们，所以 我来串门来了。 我旁边换上一位小鲜肉张彤哈，我们欢迎张彤，大家好， Hello. 我是左小美。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从我们的收听渠道来收听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啦。 没错，多多发弹幕吧。 是啊。 说今天这个声音好沉稳，刚才有朋友已经发弹幕了哈，大家不要嫌弃我啊。我非常爱漫游嗨翻天的。 我们的那个粉丝都非常喜欢小鲜肉，你知道吗？ 对， 所以你今天没准你要 可能 接受好大家的考验吧。 好的。那么如果大家想听我们节目的视频和音频的回放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登录我们在哔哩哔哩的账号漫游嗨翻天，就可以听到和收看了。 那如果您看我们的节目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或者是加入我们的战队哈，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小船，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我一直都觉得嗨森就这个粉丝勋章特别特别的洋气， 是 我能也要一个吗？也能佩戴一下， 请你给我们投喂一个碧克拉，一个碧克拉嗨森带回家考虑一下。 好的好的，可以考虑啊，我投100个。 是的 好。这次感谢各位哈，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 QQ 的应援群，因为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已经加入到里面了。大家听好了，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各位能够加入我们。 那话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7月份，又是很多小伙伴期盼已久的暑假又到了。 没错。 那在咱们北京地区呢，其实每年的暑假寒假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漫展举办。我不知道张彤平常会去逛一下吗？ 我其实会的，我会陪着朋友去看，虽然我不是特别特别的懂，但是我觉得总是看到那些非常的活灵活现的人物的扮演，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环节，我觉得总是非常吸引人。 是， 那我想问一下小美，咱们今年暑假在北京能看到哪些展览呢？ 是，其实我觉得远的不用说啊，就在这个周末，在王府井的次元之都呢，就即将举办第二届囧神 CO 展。 哇， 这个 CO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创作的意思。 创作， 对，就是囧神创作展。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这次囧神创作展的联合主办方次元之都的负责人威廉，我们欢迎威廉。威廉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欢迎威廉。还有我们的这次展会的重点合作专区原创手绘漫画《山海奇谭》的负责人墨色，欢迎墨色。 欢迎墨色。 欢迎两位嘉宾。是的。 也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哈，我们收音机前以及 B 站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小伙伴，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威廉和墨色的话，也欢迎大家实时发来弹幕，我们都能看到的。我们先进一段小小的片花，稍后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 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师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各位回来，我看到这一会儿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的莫瑟和威廉打招呼了，大家非常欢迎二位哈。 威廉哥哥好，小姐姐好。 对，一会儿就欢迎了我，很开心。 啊、哦，很开心是不是？ 嗯， 那怎么样？ 我们再 以后要不要多多来上我们漫游嗨翻天？ 我太期待了，我非常非常期待，因为我今天也是知道我们今天我要上节目、啊，也是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推荐的一些漫画， 嗯， 真的觉得大开眼界，原来不看真太浪费青春了。 嗯，所以你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掉入二次元的大坑了， 入坑了，正式入坑。 啊、好，这个关于今天张彤之前也跟我们交流嘛，说好好的看了一下《山海奇谭》，那么这一部分的问题呢，我们稍后也和我们的墨色大大来做详细的交流哈、 嗯。 那现在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我们这个节目会在哔哩哔哩以及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同步的直播，所以欢迎大家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本届囧神创作展的联合主办方次元之都的负责人威廉， 欢迎， 以及这次展会重点合作专区原创首回漫画《山海奇谭》的负责人墨色，再次欢迎我们的威廉和墨色来参加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再次欢迎二位。 嗯 嗯，那说是囧神创作展嘛， 对， 所以还是想问问，先问我们威廉吧，就是你怎么理解创作展？因为你像北京大大小漫展都有很多嘛， 对，北京漫展现在很多，然后各种特色的都有。然后对于创作展来说呢，其实是聚集一些现在在北京对创作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的作家作者，然后呢，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互相交流、可以作品进行宣传的那么一个平台。 嗯。 然后对于创作这块呢，我们会认为分为同人作品和这个原创作品。原创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都知道， 是 在原创的道路上要凭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观，这件事很难。所以呢，更有效的觉得同人这个作品呢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在同人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然后这样带动了原创作品的发展。 嗯，所以威廉也是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原创，一个是同人。就是同人作品，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怎么去理解，就是你们觉得同人那难道就是要把原作还原，还是说要加上自己的一些思想，就是它和抄袭有什么区别，和原创又有什么区别？ 嗯， 就是你们怎么理解同人文化？ 这样吧，就是抄袭呢可能就是没有经过作者的自己的思考，然后完全按照原作的内容进行生搬硬套的这种，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抄袭桥段啊，抄袭剧情啊。然后对于同人来说呢，就是在对作者有一定的理解，在对作品有一定的热衷，就是热情之后，再次的开发这个作品，属于同人作品。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可以理解为现在那种微博上面的评论，然后现在也加了图片评论的这种功能嘛。不过之前都是文字评论嘛，现在相当于同人创作就是图片的这种评论方式。 哇哦。 所以就是大家更多发挥的空间也是更多了起来。那我们的墨色大大呢，你怎么去理解同人文化呢？ 其实我之前也是参与过同人文的写作。那我觉得是因为对角色一种爱的表达，因为可能看原作的时候是有一些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并没有通过作者的笔触去表达出来，那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想看到的这个角色描写出来。所以这是我理解的同人。 所以最初还是因为热爱，所以才去创作。 对， 然后因为创作又加深了自己的热爱。 对， 然后同人文化也这样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两位是不是觉得像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同人文化的发展，这种传承是不是也扩充了这个圈子，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就是他们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吗？就同人文化 啊，我觉得嘛，同人文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需要足够的积累，但是在人在积累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作品的阅读的，通过阅读之后加入自己的理解的创作，现在认为是同人的作品，这样多次的同人作品的创作就有利于原创作品的产生，越多的原创作品就导致更多的 同人作品就会导致原创作品的质量的提高。 我刚刚看到就是我们有听众也在问啊，说墨色大大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绘画 啊？其实这是有一个误会，因为我本身是这个山海奇谈的算一个制作人，但是我们这个故事呢有画手大大，画手大大的微博叫Halo 711 啊，那等于是那个大大一个人在做这个， 是他一个人全部从头到尾画下来的 啊。 对，因为我们是有脚本、有小说，然后有绘画、有后期，我们是一个五个人的这样一个团队。 看我们还有人在夸你，张彤。你有没有看到？ 我没太注意，我发现我们的池深这位朋友送了很多的壁咚啊！ 谢谢你。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同人文化是吧？然后那还是想问我们的威廉，这次次元之都也是作为联合的主办方嘛？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要去参与一下这次展会？ 啊，首先我们次元之都就是对于二次元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场所，然后经营的就是二次元相关的这些产品，然后跟主持人的主办方也一直是好朋友，所以呢他有对于原创啊，对于同人这种有一个好的想法，说做一个这种圈层的作者的交流平台的一种聚会，我觉得对于宣传国产作品、宣传国漫，对于国产作家的这个交流都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作用。然后呢我们就想也很觉得很好啊，就想参与进来了。然后就跟主办方聊是不是可以一起来主办这场活动。然后呢主办方也是众神主办方也是非常乐于一起合作嘛。就产生了这次第二次的同人作品展。 因为我知道好像这次整个次元之都在七层要做一整层的展会布置这样的。 对，这次我们在王府井的日常经营场所是在四层嘛。 对。 然后呢这次为了咱们原创作者的一个更好的合就是交流，所以呢拿出了七层一整层的面积，然后全都布置成为这个展会的会场。 所以内容应该也是比较 丰 富的。丰 富了，对对对。 对，我不知道就是张彤去王府井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知道次元之都这样一个神奇的存在呢？ 我好像听说过，但是我没有去过。 是的，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嘛，就是可能周末啊节假日都会去次元之都来玩。其实我也从某网站某点评网站上找到了几张次元之都的图，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对，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让我们威廉给大家再讲一讲次元之都大概的现在一个经营现状，好不好？我们先看第一张图， 安利一下。 对，这就是很多小姐姐在跳舞了。 哇， 这也算是次元之都的一个特色吧，在这儿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 然后是经常会办这些活动吗？ 这个基本上每周都有一个固定的宅舞团来做排练，然后定期也有一些宅舞的表演。 包括这个应该是 Love Live。 对， 是的。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公道。 对，在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射箭馆，这块就是加入的体育的题材还有文化题材都结合在这边。 可以供大家强身健体啊。之前也跟这个威廉交流过，说因为次元之都进的公道那个宫都是特别质量好的宫，所以发现好多妹子拉不开。 拉不开是吧？ 拉不开拉不开。特意为了那个因为来我们这里的女生还比较多的，为了女生然后特意换了一批新手用的练习弓，练习弓就是它的磅数会低一点，大概16磅，原正常的人都能按开之后射一组也不会很疲劳。 是的，因为后来你会发现很多小姐姐就是在那儿练弓道射箭，练得很开心， 直接在练臂力是不是？ 对，因为换了稍微轻量级一些的。然后包括这个是好像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做一个关于手账的活动，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摊位啊，然后他们也都会参与进来，给大家一个手账爱好者的交流平台吧。然后这边就是扭蛋机了，我相信就是去日本玩的小伙伴一定对扭蛋机不会陌生。 这应该算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扭蛋的区域了，就是在一般商场和超市里面我们有布，大概全国有2000多个点。然后在王府井这个点是机器最多，上百台，然后种类也是最多的一个场所了。 是的，因为之前就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应该知道哈，之前我也去王府井次元之都做过一期探班，然后在 B 站上也有投稿，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之前就是跟威廉聊过嘛，这个扭蛋机会经常更新的。好像 不断有惊喜是吗？ 对，不断有惊喜，包括比较热门的像什么 Love Live 啊，什么全职好像也 全职然后刀剑乱舞，然后还有新上的这些美漫的什么蜘蛛人， 变形金刚都会随档期进行更新的， 对，所以非常走心的扭蛋机， 所以要经常去啊， 对啊， 因为不断有更新，不断有新的主题，不断的新的惊喜等待着大家， 是啊， 欢迎大家多多去到次元之都。 哎，我看说怎么感觉重点是女仆装小姐姐，因为同学你很会找重点嘛， 对， 是的，啊，包括也有很多那个手办，这是一个手办的店，然后也是非 常素藏玩具们在北京已经很有名了，然后他在北京有几家分店，但是王府井次元之都这家是旗舰店， 好像有一些限量的手办也会在那儿做发售， 对，从展示到发售，还有原创作手办原创作者的那些规模的展示都是会在这里做首发的，他主要这边经营的都是有厂牌的，然后有授权的这种正品， 大家说提小美可以打折吗？你看你要去哪儿是不是？ 对， 这点面子我还是有的。 提小美、啊、 是老板，有哈。刚刚包括我看见这个雨清说到咖啡了，确实他也有咖啡店。你说作为这种休闲娱乐场所，没有食品区怎么可能呢？所以确实也是有一个叫做 太全面了。 对，就是大家逛累了就可以吃吃喝喝， 练完臂力， 吃完喝完，然后就可以继续去玩了。 是的，可以在这儿泡一整天，我觉得，因为各种各样的展区的。能够满足不同喜好的朋友的不同的需求， 包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四层会进行一个比较完善的布置，今后可能七层也会做一个开发吧，是这样吧， 对， 然后这个就是啊，之前那个去探班的时候，你发现一上四层的那个商场电梯可以看到 有一个会满、啊、 对，有一个会满的墙，可以线上带各种作品。 小美，你那天是不是玩疯了？ 流连忘返， 流连忘返， 是的。然后你可以欣赏到，大家有的画风就特别的清奇，然后有的确实画得很好， 很灵魂画手， 对，很灵魂画手。然后还有这个，应该算是女生都非常喜欢的了。 对对，这个是跟日本的皮卡皮卡的那个引进的设备，然后都是日本最新最火热的款。今年2017年也引进了他们公司跟。我们的一个新的合作就是说把这个原厂的做系统里面植入中文，就是经过去年的经营之后发现很多女孩子刚刚一来搞不懂这个上面在说什么，对，就是步骤也不太清楚，然后很慌张的就是进去之后发现付了款，然后去换衣服，换完衣服之后哇照片已经拍完了，然后拿了一个空的底板，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后来当时赔了那个顾客重新再拍一次的 机会。所以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次元之都的这种布置，然后我们的听众也说了有机会一定会来北京来逛逛次元之都，包括我看还有说前两天刚去过，你看前两天 刚去 了 一趟、 刚去了一趟、 是的，那你现在没有赶上好时候，下回提我是吧，打折。 我下次一定要去，最近两天就一定要去看一看。 包括你刚才说张彤小哥哥越看越美，一定多来几期啊。 我能， 这对我们张彤同学的最大鼓励，是不 是？ 是 的，我们美的话一定比不过小美，我是呆萌。 因为我占了名字的便宜吗？ 哇，你是真美，你是我的女神。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商业互吹哈、 啊。商业互吹。 谢谢兄弟。 谢谢。 我们回到我们展会的话题上。 对。 就是。重头戏是这次展会都设计了哪些分区， 对，这个是一定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提前了解了解，看看有哪些分区有哪些惊喜，能不能请我们的这个， 首先其实不用说了，墨色大大一定是上海奇谭一定是了，对不对？ 对对对。 这次我们上海奇谭大概占了有一条街那么大， 一条街 应该是有11个展位。那么里面呢，我们会有4个游戏，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来自山海奇谭的快递，你可以在我们这儿寄出一个来自山海界这样一个明信片，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植物展，因为山海经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植物，那我们把它画出来，并且在旁边用一个像模型一样的东西就布了一墙的植物，是黑黝黝的，在夏天看起来会很凉快这样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板块，是和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一起协作了一个给流浪小动物画涂鸦这样一个活动 啊、哦，就号召来玩的小伙伴们一块画涂鸦。 对, 对, 对，我们会提供一些故事嘛，就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他们的一些故事，然后呢希望就是说逛展小伙伴呢也会说用自己的笔触来为这些小动物们留下这样一个涂鸦也好啊，祝福也好。 这个参与感很强哎， 对， 满满的全是爱啊。 因为我们本身山海经里面全是动物嘛，我们介绍也都是各种精怪，那其实也是他们也是本身也是动物，那我们希望说通过我们的作品也加上这个活动呢，让呼吁更多的小伙伴来去照顾这些流浪小动物。 那之前做功课其实发现除了上海奇谭之外也有很多原创和同人的精彩的作品要亮相这次展会，是不是？ 对对对，嗯，还有这次还会有什么阴阳师， 对，阴阳师全职， 全职高手， 嗯， 还有剑三， 嗯 啊，这些作品都会在这次原创展上，就是同人作品都会 展出来。 嗯，包括我看还有那种就是九分半寄卖，叫做 分半寄卖的，对，有寄卖场所，就是，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来不了现场的作者，嗯，带来自己的作品，然后因为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就其实原创或者同人的来说，就是以作品说话嘛， 嗯， 拿出自己的作品，然后跟大家交流，对吧？自己优质的作品带到现场来， 嗯， 啊，给粉丝分享和共同的有爱好者的进行作品上的交流， 嗯，所以说不是北京的小伙伴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来通过这个寄卖区把自己好的作品分享给大家，都是没有关系的，嗯，包括好像还有手账，这次也是重头戏了， 还有手账区，对，嗯，这次有一些手账的厂商吧，应该算是国内也比较不错的， 嗯，就大家可以去淘淘好看的胶带呀，啊，然后去淘淘好看的本子什么的， 嗯， 然后包括好像我看那个周边也是蛮丰富的，比如说 有一些衍生品是吧？ 对， 嗯，有刀剑乱舞， 嗯， 然后全职高手，嗯，他们的授权官方的授权的衍生品， 嗯， 都会在现场售卖，还有变形金刚这回也有。 啊，变形金刚也有，怎么样？张彤有没有很激动？ 我觉得我身边有好多好多同学应该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他们平时他们也会就是集各种各样的手办，一些就是这种周边，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太多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地方去，我觉得这次我一定要推荐给他们， 嗯， 要好好的安利一下，我也要去一下。 嗯，其实你知道就逛漫展吧，嗯，有的时候不在于你真的从那里面带回来了什么，但更多的是大家聚在一起去交流的那种气氛。 没错没错， 然后满场都是小哥哥小姐姐姐，然后各种 道合的， 对，各种求集邮的呀，嗯，然后互相这个分享自己好的作品什么的，真的是挺好的一种感觉。 嗯， 啊，包括这次好像我看周边区也有一些古风的，就是周边的首饰或者是头饰啊，服装的， 对，古风汉服这些传统的东西都是我们要宣扬的。 嗯， 然后不管从原创和同人的里面都会有古风的元素的作品。 嗯， 然后现场呢，古风也是更日常了，现在大家也在改良古风的， 改良汉服很流行， 改良汉服，改良一些首饰，都是日常都可以，日常款可以上班啊上学啊都可以带了。 嗯， 嗯，是的，然后包括可能还有食品区吧，就是各个漫展都少不了的， 我非常期待这块儿。 爱吃， 对， 让两位给我们介绍这 食品 区大概都， 我想听听。 我觉得就不用看，有几样一定是有的。 嗯， 那个什么章鱼小丸子， 章鱼小丸子， 鲷鱼烧， 鲷鱼烧， 对， 然后啥 关东煮，哎呦，我的最爱啊，简直 健康美味。 所以人家都是去逛展，然后你直奔食品 去吃的， 专门去一趟商场就为了吃一个。 对，然后看看不同的小哥哥小姐姐也不错啊，一边吃一边欣赏。 嗯，坐在台阶上看小姐姐。 对， 你主要看小哥哥呗， 我小姐姐。 哎，我们威廉说这话什么意思？ 嗯，这次那个， 嗯，你看我们这个艾森纳说吃货最爱，嗯 嗯 嗯，包括这雨清说小美呀，这个可能会有拼图周边，什么拼图周边？没有太明白大家的意思，大家可以发弹幕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啊，什么是拼图周边呢？然后包括刚才提到了王府井翠园之都的七层，这次也要做展区，那有没有针对这次创作展专门进行一个场会的布置？就有没有想法？ 这一次拿出七层来，就是专门为这个创作展进行布置的，然后整个一整层都来规划为这次创作展的展区。 嗯， 然后像刚才说了，就是山海奇谭它有一条，整个一条街一样的。 上次我去的时候好像已经看到了山海奇谭的巨幅海报。 对，那是在四层的，四层有个巨幅海报。 我们春节的时候也在那儿做过一次。 当时就被 shock 到了，当时还是威廉帮我介绍的，说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人物都是源自于山海经，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说哇，这个拟人化做的就是 特别传神是吗？ 对，因为创意真的是非常好。 嗯， 就《山海经》，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是没有特别仔细的研读过，但我发现你结合到这种二次元的人物，把它拟人化之后，就会非常便于你理解，可能他的性格也会被注入其中。 没错，没错。 嗯，是的。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山海奇谭》小小的简介，我让张彤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山海奇谭》呢是取材于我国的一个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的一个古籍，叫做《山海经》，是一部非常具有中国风的水彩手绘漫画作品啊。 相信这个山海经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了解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也是讲述了一个存在于山海经中神兽们来到现代生活中的故事、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题材上来说就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题材、因为那些神兽我们都了解了，可是来到现代生活中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故事，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没错， 那么创作团队对于山海经中所描绘的各种各样神奇的生物呢进行了非常精美的演绎，然后赋予了他们非常鲜明的特点，力求呈现给读者一个生动瑰丽的故事。那么作者呢首先是在这个海外推出了，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海外漫画平台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读者的非常高度的评价、那么已达到了几千万的点击量。那么随后呢也是在国内的微博、腾讯漫画、网易漫画等平台呢也有上线，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微博上的阅读量已经达到了 1.8 亿。 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的来感受上海奇谈呢，我们来先来看一段上海奇谈的宣传片，我们下半场回来。 要我去那个地方，这是哪里？我是不是又迷路了？哎，老兄，这是你的地盘，你一定认识路，送我一趟好不好？ 徒留我一人听着风，饮杯酒，你我缘分。 你要去哪里？我送你过去。 你身上为什么会有火焰的味道？发生什么事了？ 不好意思，方便借住一段时间。 谁见他背影在梦中浮现？千年万年。 听说了吗？最近那连环杀人的凶手并不是人，是九尾狐妖王。 不能背这个黑锅，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有尽灯枯之前他还记得那掌心的誓言。 那个路是自己来的，他一定会迷路的。祖宗一个个都是祖宗。 晚宴中 抓到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可是很贵的。 一瞬间天地在刹那化。 于叔叔，你给我带小鱼干了吗？ 徒留我一人听着风。 这胡大伟， 你我缘分 尽，你怎么在这里？ 竟然是落花无情水自流。 去吧，是该讨回我失去的一切了。游戏开始了呢。 在梦中浮现千年万年，瞬息巨变，究竟为谁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奇闻怪事、珍禽异兽，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后来沧海桑田变幻，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生物，都默默地消失在了历史洪流中。 又或者他们并没有消失，只是藏起来了。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 欢迎乘坐982专车。 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今天串门的张彤。 欢迎我们的张彤哈。然后刚刚有说这个张彤小哥一脸严肃在听什么呢？ 因为我一边是在听歌，一边在想，就是我今天是第一天是看这个《山海奇谭》的这个漫画嘛。我觉得我之前确实是一个漫画的一个新手吧，就刚刚开始看。但是我今天突然发现现在的漫画都已经这么美了，跟我儿时的那些就是只有线条只有黑白的那种漫画已经印象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就是画风啊，就是 很精致， 对，写实，然后也写意，然后又色彩也非常的喜欢。我就回去我的屏保什么电脑什么都换成这个了呀。 是的，那张彤应该很开心哈。因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就是山海奇谭的负责人墨色大大，我们先欢迎我们墨色大大 偶像啊。 还有我们这周末的囧神创作展，应该是第二届囧神创作展 的 联合主办方，次元之都的负责人威廉，欢迎威廉， 欢迎二位。 刚才我们看到了《山海奇谭》这个宣传片嘛，然后很多小伙伴都表示被《山海奇谭》圈粉了。 对， 那就让我们的墨色大大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最初是什么样的构想要做这样一部漫画。 是这样，其实最开始我们是想做一个作品，那肯定是以中国古典风格为主，因为我们这位画手他的特色就是用中国水彩来画漫画。然后我们当时在选题材的时候就是考虑过像《搜神记》还有《封神榜》还有《山海奇谭》《山海经》。当时他之前自己画过一套《山海经》的胶水袋，就是全是动物，拍了一圈动物，很好玩，跟动物园一样。然后我们说那就是把它再深化一下，把它拟人化，那么给这些人物再加上一些故事，并且让他们到现代社会来生活，有他们自己的世界。然后就这样就是一拍即合嘛，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创作。 所以最开始的创作其实是从一卷胶带开始的。 对，从一个胶纸带开始的。 现在是《山海奇谭》这个项目做了第几年了？ 我们是第一年刚过完生日，我们是2016年6月6号开始上线更新的。 哇，那真的是过完生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对， 一岁了，一岁快乐， 一岁快乐。 谢谢。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哈，我们可以让墨色大大，哎，我看能不能给它放大一些呢？ 看看啊， 我墨色，哎，可以的， 然后 对，这是一部分人设，这是应龙， 霸气的应龙。 对，然后原来的应龙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拟人化之后是一个大叔的人设吗？那他应该是什么性格？也是大叔的性格？ 其实本身是个美男，他是一个很帅气，因为我们在那个番外中，其实他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大叔， 是 大叔。对，因为什么变成大叔了呢？他捡到了一只小天狗，这个小天狗呢？他 是这个， 对，他让他叫爹爹，他不叫，说为什么呢？因为爹爹有胡子，你没有胡子，你不是爹爹， 所以他就 把自己用法术，然后弄出一个胡子来，所以就是一个大叔形象， 很宠爱， 为了要当一个好爹爹，所以就变成这样了。 你看每个人的性格会非常鲜明， 这个是 鹦鹉，我就看到、今天看到了鹦鹉，觉得贼帅呀、太帅了。 这是有一点点， 他是开淘宝店的，他在现代生活是开淘宝店的，淘宝 是的，是个大三学生吧？ 对对对， 那看来真的有很好的做功课哎。 是的， 哎，那让我们的张彤也一起介绍啊，有了解的话， 好，我今天刚看到第一话，我回去要接着补，我今天晚上就要补到第十话。 我想知道鸾鸟应该是主角吧，感觉它出镜率真的很高。 它是主角，它其实它是凤凰的幼体，它为了，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它其实设定的是一个人类会和山海界就面临着灾难，那么就是因为人的负面情绪会越积越多，会它会实体化，去为这个世界带来灾难。那么鸾鸟它本身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山海经域原文是见则天下安宁，那么是希望通过他的这个幸运值属性来去帮人类和山海界去打破这个诅咒，打破这个负面情绪带来这个伤害。所以呢，他其实是一个刚从山林里面出来的一个很呆萌的一个小孩。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冒险，一系列的这个成长，那成长为了一个算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这样一个小英雄吧。 是，刚刚其实墨色大大已经透露了一些这个山海奇谭的世界观，那完整的世界观它其实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像山海经大家都知道里面有很多珍禽异兽，比如说是长了七个翅膀八个眼睛的这样 是 很多的怪兽，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它是跟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平行的世界，那有一个结界，那么在这个结界这边呢是山海界，那里面是山海经里面描述的各种山呀水啊珍禽异兽啊植物，那么突破这个结界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生活这个世界，那它是不冲突的。 所以说现在社会当中，当时这个山海经里面的珍禽异兽并没有消失，他们还在我们的身边生活，而且是以人的形象来生活，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们是就像有点像哈利波特这种，你要来到人类社会生活，你必须符合这个社会的生存规律，那么你不许随便使用法术，你不许当着人类去变身，而且他们还 有自己的原则，不让我们这些麻瓜知道。 对，因为他如果本身是像妖怪的话，他会引起社会混乱嘛。他们还有专门的那个妖管局，有妖委会来去管理这些情况。 有兴趣？ 有没有统计过现在山海奇谭里面有多少角色出现了？ 我们现在大概有50个角色左右。 50个角色，那真的，我觉得画师小哥哥会很累吧？ 每一个都那么精致，关键 是。 是 啊， 画师小姐姐。 画师小姐姐，哇， 对， 好厉害。 对，这次漫展呢，这个画师小姐姐会来现场签售。 哇哦， 哇哦！ 如果有机会啊，张总也可以去直接让他给你签一幅很可爱的小蓝人。 我觉得签在我衣服上，签在脸上都要。 然后就一周不洗脸。 是的。 你就可以签名合影一套带走。 对，你一定要去现场看一下。 是。 现在展示的是。 这是刚刚那算是 CP 吗？ 这个很有特点，这是叫类，这个生物它是雌雄同体 啊，雌雄同体， 对，因为它本身原文嘛，它就是说的是它是个雌雄同体生物，那么把拟人化了呢，它就变成了一男一女， 哇哦， 而且它的这个设定是两人一天一个角色，今天是男生，明天就是女生，再后天又是男生。 那男女其实是不同时出现的吧？ 不同时出现，不能同时出现。那么今天呢，可能是类姐姐出现，明天就是类哥哥出现。 对，这个应该比较有戏。就是、 那好有自己的原则， 对，感觉很有戏剧性的样子。我们还有一张， 就每一个人物的。 威廉想说什么？ 我觉得记忆能通吗？看到。对，男女的记忆是相通的， 记忆是不相通的，他们每天靠留言说话， 那有点像你的名字的那种感觉吗？ 但是他们是很恰，每天都会互相吐槽，他们的留言只有永远是吐槽 啊。 对，就是因为类姐姐是爱吃甜食的，她是一个美女画手，那类哥哥是一个模特，是要保持身材的，然后每天是类姐姐吃完甜食睡觉，然后第二天类哥哥叫不吃饭去减肥，就是他们两个是很矛盾的这样一个人。 其实刚才墨色也提到了有50个角色，那怎么把他们完美的融入到一部作品当中，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立的篇章，还是大家其实都是在一条线里面出现？ 他们其实是一个故事里的不同的角色。那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边有个妖委会的委员长，就是应龙。那他还有一些下属，比如说朱雀。那是他的下属。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白狐警官，他是专门处理这个在人间惹了事儿的妖怪的。他是山海经中确实有白虎这个角色。那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是像警官一样的角色。还有像那个一方，一方这可能大家都比较知道了， 是 他是一个霸道总裁的助理。对，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自己在现代的角色的，但是每个人他会在这条线面产生一个自己的作用。 那为了创作这个漫画，一定《山海经》没少读吧？通读了多少遍？ 像我们的主创大大，他桌面上《搜神记》，然后中国神话大词典， 哇， 《易经》，还有就是各种古典神话，全是就是很古老那种白话文的。他甚至说每天都在刻种白话文去想这个梗，快去怎么去描述。 所以为了 做这个漫画的话，确实下了苦功夫了啊。 对，也只有下苦功夫才可以做出这样精良的漫画。 对， 那刚刚 风也是非常的吸引人， 是的， 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没错，那这次墨色大大也是要带着上海奇谈来参加这周末的囧神创作展，好像在展会上有一个叫做妖物园。 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其实我们妖物园是请了四位 coser 来扮演这个《山海奇谈》中的烛龙、鸾鸟、应龙，还有那个九尾狐。 就是鸾鸟是吧？我们现在图上的。 对，这个就是飞白，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哥哥，然后小鸾鸟的性格也本身也很活泼，这种很呆萌的。他那天我们去拍这套 cos 照片的时候，就他一上妆，就所有主创都。好还原呀， 全还原是吧？ 对，他都觉得很还原， 就是他。 然后我们的脚本说，我回去要给他加戏， 因为小哥哥太还原了，所以要给他加戏。 对， 是。 这个是应龙 的 哈， 应龙， 霸气啊！ 这也很还原，就是在人设图上的那个 pose。 对。 这个是烛龙了， 烛龙对。因为他的眼睛是上下长的，所以他其中一个眼睛一定要蒙上，但是蒙上以后效果特别好。 所以在现场这几位小哥哥也都会在，好，那大家也可以去 接触，一定要期待一下。 对，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那刚刚也提到了上海奇谈嘛，那要问我们威廉了，除了上海奇谈之外，这次还会哪些参展的机构或者单位呢？ 这回还会有天文角川会带来一些他们所出版的作品。 天文角川就不用说了，很厉害的一个出版社哈。 也是属于霸道总裁的企业。还有 AC Toys 也会来，AC Toys 是北京的一家那个手办公司，他们也会带来他们合作款，然后有哔哩哔哩的2233娘， 哇哦， 还有 传说中上亿的那款2233手办，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收入囊中呢？ 然后后面还会有智趣会带来一些不知火舞啊这种题材的作品，就是日漫的一些作品，然后会关联到王者荣耀上。 王者荣耀，其实说到王者荣耀，好像这次也会有王者荣耀的挑战赛，对吗？ 对，这次我们请到了北京的一家非常强的职业的电竞战队，然后专门打王者荣耀，会在现场有王者荣耀的1v1、3v3、5v5的电竞比赛，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被职业队虐的快感。 那是说我们普通玩家可以直接拿自己的号跟那个战队的大大们聚聚们。 通过方式报名之后跟职业选手进行 PK 那现在还可以再报名吗？ 那现场报名就可以 现场报名就可以。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组团受虐吧？ 可以去受虐去。 估计你坚持不过6分钟。 6分钟啊，吓死了，我以为可能坚持不过10秒。 我听着6秒了。 对，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我们的职业战队，这个专业选手是会战斗的，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嘉宾？其实嘉宾好像作为漫展来说，都每次都算是重头戏的， 自带流量的。会有哪些重点的嘉宾呢？ 对， 我记得有绯村薰薰， 对，有薰薰， 还有鹿鼎满满，还有对，还有一个就是小刘氏，托马斯小刘氏，他那个漫画是很可爱的，还有 明叔 啊，明叔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原，就是同人作品做的非常好的， 那他们都会现场进行签售了， 对，明叔做的，明叔人特别好，然后你看到明叔就知道什么是好男人 了。哇，那这句话说的很有意味深长，是不是？那具体怎么个好法呢？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了。那说到这次的囧神创作展，其实相对于第一届来说，还增加了一个亮点，就是晚场的活动。 对，这次增加了一个晚场活动是，游戏丸子，然后一个宅舞团，北京的，他们来这边从4:30到晚上8:30，4个小时的20首宅舞的连跳。 20首连跳中间不停歇吗？还是要？ 你愿意歇下来就可以。 哇，我觉得如果20首能连跳下来，那真的是 要休息一下吧。 对，要休息一下吧。 不用歇。然后这样，现场还会有他们的团体，然后还有自己的徽章、手环。然后现场可以领取这些东西礼品，还有特饮，就像水团的小姐们的特饮， 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水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非常火的一部漫画动画了，应该说是 Love Live Sunshine 的这个小姐姐团体，然后这次也是九喜丸子算是北京的九位小姐姐要现场的去跳连跳20首水团的作品，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包括也会有他们的周边去在现场的售卖，大家可以期待。 刚才我们艾森娜也说是超强体力啊，这小姐姐真厉害，我听着都替他们感觉累的。 对，还有我们想看小美受苦，是想去看我 受 虐。就 是王者荣耀那个6分钟。 哎，真的，别说职业战队，我觉得大家知道吗？威廉其实也是个非常厉害的王者荣耀选手了，感觉朋友圈天天都在。 天天自己玩， 天天都在虐菜。 欢迎跟我一起，欢迎跟我一起被虐，好吧？ 我们都是现场跟威廉一起去讨教。 有没有抖 M 跟我一起被虐啊？ 要不要这样？不用谦虚。这个朋友圈 我会带你 赢 了，放心吧。 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威廉的战绩，时不时就嘚瑟一下，时不时就嘚瑟。 对，3杀、4杀、5杀，判他 kill。 经常事儿是不是？说到刚才一个王者荣耀挑战赛，然后包括我们的水团的演出，都算是这一次的亮点了。那我不知道这次囧神创作展还是想向大家传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这次办展会，你们心中的完美的创作展应该是怎么样的？ 啊，经过跟主办方的一个深度交流，主办方传达了一个精神，就是文化交流，我们要自信。国产作品一定要作者之间经过多次的交流，然后多次的积累，然后提高自己的现在的绘画和创作水平，做出国产最棒的 IP。 所以一定要还是鼓励原创，鼓励同人的作品的发展。你知道莫瑟大大，就是比如说咱们上一期谈来参加这次展会，有没有带着一些愿望，就是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理想或目标？ 其实我们就是在做这部漫画开始的时候发现，其实用心做一个作品是很辛苦的，但是只要坚持下来，那么一定会看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展会呢，也是说把我们自己的这些作品展示给大家看，更希望说有喜欢山海经或者说喜欢中国文化的这些画手写手来参与到这种创作中，然后用他们的画笔和这个脑洞来去给真正中国传统的一些好的故事去添砖加瓦。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的 IP 像山海经也好啊，这些中国古典的这些故事也好，有很多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 没错， 所以呢我们只是说现在是可以有机会是说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去把它更好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说能有更好更多的原创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算是一个抛砖引玉嘛，然后把它给做出来。 确实我觉得新的好的作品还是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可能我们在这种网络上也好，或者在实体的书店里看到这些原创的作品，可能觉得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些画作，但是你也看到了莫瑟大大他们为了创作这个真的是要把 付出了太多， 一些资料真的要泛滥的， 对， 一遍一遍仔细研读才可以创作出这样精致而且清新又非常有创意的人物角色。 对，所以每一个受到大家欢迎的作品一定都是付出了太多咱们看不见的那些心血。也非常各位很多朋友也在说非常支持国产的这些动漫，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 刷一波国漫崛起国创第一哈，把中国的文化可以多多的挖掘出来然后展现给大家。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给我们自己看，包括莫瑟大大也说最早是在海外进行推出，要把中国的这种文化向 播出去。 对， 其实我们觉得当时我们做这个呢，是我们有一个对外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就说干脆拿我们这个作品去尝试一下。没想到其实海外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来给我们留言说很喜欢这部作品，甚至说有一个希腊的母亲说你们有没有英文版，说我想有没有希腊文版，我想给我的孩子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好的作品是没有国界的， 是的， 而且他们会看到很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作品。它不像就是说像日漫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 漫画，我觉得应该是有中国自己特色的。 没错没错， 没错，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 是， 我其实听到那个希腊妈妈这个故事，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褒奖，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没错，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画风，我觉得看这个山海奇谭的时候，我觉得肯定不只是中国人自己会喜欢，因为它带有太多太多的就是中国自己的标签，它很能感染，抓住人的眼球。我觉得很多的就是年轻人应该非常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也做了一个现代化的表述呈现，比如说大家都穿越到了现代， 对， 我们会发生新的故事，就我们既要去继承传统经典当中那些有意义的部分，那些好的部分，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创新，发展出新的故事，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现代人都有共鸣嘛，对不 对， 这样的故事大家才更喜欢。 是的，那又到了这个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我不知道逛展的话，大家都是资深的逛展达人了，包括张彤也陪小伙伴 也逛过 逛过漫展。那如果说咱们就说这个周末的囧神创作展吧，有没有好的逛展的攻略给大家？如果你们去，你们 怎么推荐一下？ 老板先说说吧。 当然先到山海奇谭的 欢迎小伙伴们 一条街 玩呀， 一条街 cos 小哥哥们一起来做游戏。 是的，那其他的呢？ 然后这边就是在主舞台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然后还会有偶像梦幻祭，他们的新产品就是一个叫太古的一个活动区，就是在 偶像梦幻祭的小哥哥运营大大和制作人大大也曾经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哈，这次他们也会参加九人创作展了。 对，这次本来就是带着自己的新的游戏作品，然后在现场打他的太古游戏，然后也会有周边领取。 所以大家也不要错过， 福利很多啊。 是的，然后这个逛累了也可以去这个 来打打王者荣耀，打打王者荣耀，还来 虐。真的，我觉得打王者荣耀可以放在最后了，因为被虐的不行了，可能说哎呀算了，今天我们回家吧。 我们有观看区，就是旁边可以一直看别人被虐， 这还是不错的。看别人。 还有摄影区，到时候还有可以 coser 啊，还有喜欢 coser 或者自己愿意 cosplay 的人可以来这边找摄影，帮你拍照。然后还有官方的一些寄卖寄售区，然后这样呢就是你带来的行李很不方便的包啊，或逛时间长了会很累，然后会寄放在这里，然后还有官方提供的，就是像刚才提到不在北京的这些作家作者的作品拿来寄售的，然后还这边可能还会有同人区、活动区、游戏区，然后一系列的不同的大家喜欢的内容， 是 有二次元的内容在这里。 刚才也提到那个舞台区，那舞台区现在有什么样的表演活动，有没有确定呢？ 这个舞台活动我们大概有一个是山海奇谭这样一个coser 现场采访，他代表这个山海奇谭中的人物来接受一个采访，谈一下在人类生活的这样一个体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跟九子这样工作室合作了一个有声漫画的舞台剧活动，那我们会把其中的一些情节拿出来，由声优们现场去演绎这个人物间的对话。正好今天我刚刚就是在九子这边跟他们看着对了一下台词，非常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多多期待，包括下一步我们上海奇谭好像也会有新作包括周边推出的计划。 我们的第二季马上在9月份会推出来，然后正好在8月份呢，我们的这个画册也要上市了，就是实体书的画册，希望小伙伴们来多捧场。 哎，你看我们这个， 刚才有一位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山海奇谭》在哪里可以看到连载，在哪里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的微博就是看微博，就关注我们官方微博《山海奇谭》就可以看得到这些信息， 非常的方便哈，随时就能看到。 还有在那个腾讯漫画、网易漫画，还有动漫之家，然后《山海奇谭》也都可以看到。 然后包括大家说这个4楼有咖啡间哈，确实4楼有咖啡厅， 有咖啡厅。 然后这次七楼好像应该都是整个展会的布置了。 对，7楼是整个原创展的展会，然后大家如果跟那个7楼逛累了，是可以来4楼休息。 然后还有就是几点到几点展会时间？ 展会时间从上午10点开始进场到11点，正式应该11点吧，算是进场，然后到下午4点半结束。 就跟正常的漫展是一个样的。 对，然后正 是 街上晚场的那个 Love Live 的表演， 就是到 4点半到8点半。 周六晚上的4点半到8点半，大家可以看小姐姐跳舞啊，连跳20首，中间不带歇。 怎么感觉这是压迫吗？ 对， 好残忍。 所以整天都有各种不同的画面可以欣赏到，不仅是咱眼睛可以欣赏到福利，而且这个听觉上，刚才有声优嘛，说到有声优也会在现场进行还原， 大饱眼福，大饱耳福。 对对对对对， 没错。然后他说这个逛展必须要带行李箱啊。因为对 coser 来说、可能要带行李箱，因为他要放衣服。 是， 对于喜欢买小本子、各种本子、各种同人作品的小伙伴，我估计也得拿个箱， 也要带箱子。 嗯，是的， 就是亲眼目睹很多小伙伴整整一行李箱全是本子、卡片啊什么的， 就那种小拖车， 对对对，一箱一箱的， 对，都是真爱。 哎，都深处了。如果从外地来的人，我看他也是，然后帮朋友带一些本子走，然后真的要装两个行李箱，拖两个行李箱回家。 天，就是等于是从外地专门过来参加酒神展， 只为了买这种创作者的做新的作品。 嗯，因为你发现就同人本子可能销量都不会，就是他们出版都不会很多本，所以真的是要靠抢的。 对， 一般漫展 开始之前呢，很多人在排队， 对， 排得很长，开展五分钟就全都完售了。 嗯，所以想要下手的小伙伴一定要提前订好最新的信息， 还得早去。 对，早去，得起大早， 别睡懒觉了。 是的，总而言之呢，还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这周末在王府井次元之都举办的第二届囧神创作展，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山海奇谭》这部非常优秀的原创国产的这个连载漫画作品。 没错。 然后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威廉和墨色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 拜拜， 拜拜， 还没拜拜呢。就这么着急下我们节目吗？ 我们继续要推广推广哈。 伤心，是的。 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感到非常开心的话，不妨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欢迎各位小伙伴加入。进入我们的号码是56755-6693，56755-6693，赶快加入吧。 是的，我发现你的断句方法跟徐克果然不一样，他是56755-6693，你是56755-6693哈，都一样的。其实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进我们的群来玩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节目，将邀请众多的二次元圈内的大咖来做个节目。那除了收听渠道之外呢，我们在新浪微博和 B 站上面都有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收看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和音频的回放。 好的， 那接下来的节目是青 春 联 盟， 欢迎大 家 继 续 收 听 了。那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吧，明天晚上呢，月声配音社的社长马正阳以及人气舞剑 coser 雨玉将做客我们漫游嗨翻天。然后昨天其实也跟大家预告了，就是我和雨玉要分别出一下涂山红红和涂山蓉蓉的 cos， 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必须好好期待啊， 大家嘴下留情啊。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一定要看明天的节目。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彤，我会再来的。 一定会再来的。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期待 明 天 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拜拜， 拜拜。 私の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